宇宙历640年，帝国历331年。自从银河帝国发现自由行星的存在以来，从帝国逃往同盟的流亡者一直不绝于途。初期大半是一些逃避帝国压迫的共和主义者，渐渐的，因为政治斗争失败而逃亡的贵族和皇族越来越多。年少时流亡到同盟，后来又回国继承帝位。第27代皇帝孟弗烈二世就是一个例子。对费沙商船来说，运送这些流亡者也是他们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 真是的，这小子怎么这么难缠？他到底是何方神圣呢？ 是个贵宾，外交事务所特别跟我们打过招呼了，所以这件事情你最好不要多问，这是做这一行的规矩，懂吗？ 我不晓得他是哪一个贵族家的大少爷，不过这孩子也太没有家教了吧。总之以后送饭的工作你叫别人吧，我真的不干了。 真是没有办法。好吧好吧，文章、银行、现金、押金、经济舱、波米尔船长，打扰了，我想跟你说几句话。哎呦，好痛啊！ 你不要叫好不好？放开我！你要干什么？ 拜托你安静一点啊！上校，你别乱来。 再怎么说，这个未免太过分了。你知道我们帮忙运送流亡人士，也算是经验丰富了。你也看见这艘船，这艘船的设备也不差。不过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帮你运送野猫，拜托你叫他守规矩一点，行不行？ 对不起，有得罪的地方，我向你说声对不起，这是我一点小意思。 总之万事拜托了。那边那位小姑娘，还是给医生看看吧，这个时候还可以，送她到医务室去吧。 你跟她去看看医生吧。 是。 那我先出去了，别怪我多管闲事，小孩子还是要有点家教才好，没家教的孩子跟野兽没什么两样。难道他不是你家的人呢？真是。 皇上一行人预计一个礼拜之后会到，到时候应该会在费沙跟雷夏特伯爵等人会合，然后一起前往同盟。 目前为止这个计划还算成功，博戴克这次干得不错。 关于这件事，根据我刚才收到的情报，这件事博戴克也有失职之处。 你也看到了，罗格兰公爵并没有做出任何阻止绑架皇上的举动，这么看来，你不觉得波代克跟罗格兰公爵的交涉应该算有效吗？ 从表面上看来，的确是如此。不过，如果说到底是什么人让这件事凸显出来，问题就…… 你怎么说的意思是，波代克被人给愚弄了？ 是这样，没错。我认为这项计划在执行之前，根本不需要让罗格兰公爵知道。正因为对手是罗格兰公爵，所以波代克没有办法引他进入自己的计划，这件事最后被对方占了上风，我认为是一项不能忽视的失误。 现在也还不能断定波代克犯了错误，别太早下结论。 所以我……哦不，首长说的没错。 今天晚上你会住在这儿吧，鲁伯特？ 我可没有那个能力代替我父亲啊。 你少胡说了，不过这才像你的作风，要不要喝点酒？ 对，先来点酒吧，趁着还有理性的时候，想请你帮一个忙。 什么忙？你说吧。 有一个叫做德古斯比的地球教教主。 我知道，就是脸色白得吓人的那个嘛。 我想知道他有什么弱点。 你想拉拢他吗？ 不，我要他成为我的手下。这个家伙看起来像是禁欲主义的化身，不过不晓得会不会是装的。如果是装的话，那就有机会趁虚而入，就算是真的，只要多花点时间，应该可以改变他才对。 这个时候不但有地球教，还有流亡贵族，真是热闹得很呢。 所谓群魔乱舞，这个时候谁都想利用别人，不过我可不想被人利用，最后能活下来的一定是我。不信的话你等着瞧吧。啊， 哎，尤里安，你知不知道 啊？ 我说的是你那几个教练。 你说的是先扣部少将跟波布兰少校吗？ 没错，有一天早上，先扣部老大从女士官 A 少尉房里走出来， 碰巧撞见波布兰也从隔壁女上士逼房里走出来。两天后的早晨，他们又在同个地方碰了面。这一次啊， 换波布兰从逼士官长房里走出来，先扣部老大从 A 少尉房里走出来。 雅典波罗指挥官，你太过分了。为什么男人就说真名，女人你就用代号呢？哎，这可是性别歧视哦。 那是因为女人才能讲人权嘛。 你可千万别学她，一过了30岁就变得不可爱了。尤里安，记住哦。 哎，别把我的年龄说出来嘛，谁希望变成30岁啊？你倒说说看，你今年贵庚了？ 很抱歉，小生是亮晶晶星星来的高等生物，过了29岁之后每年都会减1岁，怎么样？ 是吗？那你这个高等生物现在还留在这里干什么呢？ 我的责任是不分日夜向全世界的女人示爱啊。 那 A 少尉跟 B 上士也就是你实践的对象咯。 为什么说到女人你就用代号啊？ 尤里安，今天的训练到此为止，听说国内有重要的消息要公布呢。 是。 顺便告诉你，我的品位才没有波布兰那么差。 你要给尤里安找教练，干嘛要找上先扣部还有波布兰两个呢？ 啊， 万一尤里安受到他们两个的影响，品性变得越来越差，哼，到那个时候只好娶沙洛特了。 这个孩子很不错，有问题的是他父亲。 哼， 喂，你们两个这么有空啊，难道光拿薪水不做事吗？ 军人有空是好事。 听说国内有重要的消息宣布，不晓得到底是什么事。 这些事情还是别去想比较好。 话是这么说，不过上面老早下了命令，要全体官兵都要收看转播，我们也不能不去理他。 算了，既然领了薪水，就尽尽责任吧。 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自由行星同盟最高评议会马上有重大的消息宣布，评议会方面要求全体市民都要收看这项宣布。在此谢谢大家的合作。 啊！ 自由行星同盟全体市民朋友，最高评议会议长多留尼在此向大家宣布，改变全人类历史的契机终于来临了。我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向大家宣布这件事情。 光是你一个人高兴吧。 前几天有一位流亡者为了寻求庇护来到了这个自由的国度。从前曾经有很多人为了逃避冷酷的专制统治来到这里追求自由。不过这一次前来我们这个自由的国度寻求庇护的这一位身份可以说非常的特殊。他就是艾芬·约瑟夫·戈登鲍姆。帝国的莱因哈特·罗格兰利用强大的武力排除异己，目前已经成为独裁者，掌握了所有的权力。他虐待年仅7岁的皇帝，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更是任意更改法律，让部属担任要职，把国家变成私人财产。邪恶的野心让他逐渐向我们伸出魔掌，他企图让整个宇宙都归于他的统治之下。消灭人类苦心守护的自由和民主主义的灯火，我们不可能跟这种人和平共存。我们一定要舍弃从前的种种，跟被罗格兰公爵放逐的不幸者合作，保护我们自己，让我们免于受到全人类所面临的威胁。只有除掉这种威胁，人类才会有实现永远和平的机会。现在我就立刻为各位介绍流亡政权的代表。 我是银河帝国正统政府首相尤芬雷夏特，我很感谢大家提供这块地方给我们，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恢复祖国的正义。我仅代表皇帝陛下和我的同志谢谢大家。 接下来为大家公布银河帝国正统政府阁员名单。首先，国务大臣由雷夏特伯爵兼任，军务大臣由一级上将梅尔卡兹担任。 梅尔卡兹中将，这你们千万别误会，中将跟我都是第一次听到这种事。为什么雷夏特伯爵会提到中将的名字，我也很想知道。 我很清楚，我想没有人会相信梅尔卡兹中将会出卖他自己。换了我是雷夏特伯爵，我也会请梅尔卡兹中将担任军务大臣，而不会考虑其他人选的。 我也这么想。 这么说我们都成了帮助流亡的小皇帝对抗邪恶势力的正义骑士了。哼，太了不起了， 简直成了电视卡通的主角。可恶，我们为什么要为保护戈德鲍姆家族奉献自己的生命啊？从我曾祖父那代到现在，在这150年来，我们不是一直努力于打倒黄金树王朝，让整个银河系恢复自由，还有民主主义吗？事情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呢？ 不过可以带来和平的话，改变政策也是不得已的办法吧。 要是真的会有和平，那倒也罢了。不过我们跟戈登鲍姆家族握手言和了，跟罗格兰公爵之间又该怎么办呢？这点事情他一定不会觉得愉快，毫无疑问他一定会在气急之下攻打我们。 话是这么说没错，总不能赶人家走吧。更何况皇上只是个7岁的孩子，基于人道上我们没有理由不帮他。 什么人道啊？哎，有一件事情你要搞清楚，哎，戈登鲍姆家族他们有要求人道的权利吗？鲁道夫甘德的后人不晓得杀了几百亿的民众，回去翻翻教科书你就知道了。 这都是祖先的错，跟这个孩子没有关系。 反正你是个舆论家，说大道理啊你最会了。哼， 其实我也没那么行。 你别客气了，其实我是在挖苦你。 换句话说，银河帝国跟戈登鲍姆家族今后不再是一体的了。 一个才7岁的孩子怎么可能想要流亡呢？这帮人呢，口口声声救皇上，其实根本就是绑架。 各位有没有想过罗格兰公爵的反应呢？如果他要我们把小皇帝送回去， 大家都听见议长的长篇大论了吧？他那么振振有词，以后就算想送回去也没机会了。 既然这样，那只有全面跟他们对决。 如果大家可以和平共处的话，早在1个世纪之前就应该洗手了。等对方失去了实质的权利逃亡，再来谈建立关系，这不是太可笑了吗？ 跟分裂的敌人洗手，从马基维利主义来说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不过如果要这么做，除了时机还要考虑到实力。从时机这点来说，别说1个世纪之前，1年前的时机也还不错。不过现在我认为我们…… 你是指利普修达特战役那次？ 是啊，可惜当时罗格兰公爵已经察觉这个危险性，所以故意造成同盟军分裂，避免同盟介入帝国的内乱。聪明一世的罗格兰公爵居然会坐视皇上被人绑架，我认为这里面一定有文章。我想过了，这次事件获利最大的人不是别人，就是罗格兰公爵。 怎么说呢？ 首先，利用同盟接受流亡小皇帝的这件事造成同盟内部的分裂；第二，以援救皇上为名让出兵行动合理化，尤其在这一次行动中，同盟可以说成了帝国反动势力的共犯。帝国内所有支持罗格兰公爵开明政策的民众，从此会像憎恨戈登鲍姆家族和名门贵族一样，会非常痛恨自由行星同盟的。 照你这么说，罗格兰公爵有可能故意让人绑走小皇帝， 可能性非常大。不过我并不认为那些名门贵族余党会有能力绑架皇上。帝国皇帝流亡的时候并没有经过一谢伦走廊，那就表示费沙在这件事情上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其实可以更进一步的说，从这些表象来断定，罗格兰公爵和费沙可能已经携手合作了。 骑士症候群好像开始在首都蔓延了，他们想要从残暴邪恶的篡位者手里把小皇帝救回来，并且为正义而战。 让戈登鲍姆家族复辟难道就是正义吗？看来我是需要一本新的词典了。 保守派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只不过他们一开口就会被打成违反人道。这一次为了这个7岁孩子，看来啊，连理性还有伦理都会丧失了。 如果说是16、17岁的美少女，我想热度还会更高吧。一般的民众他们都喜欢王子跟公主啊。 按照从前的童话，王子跟公主都是正义的化身，而臣子一定是坏蛋。不过如果用这种层次进行政治判断，那不是完蛋了吗？ 正义，罗格兰公爵一手把帝国250亿民众从贵族的统治中解放出来，这些民众绝对不会坐视同盟与反动势力结合。照这么下去，我们势必要跟罗格兰公爵率领的帝国国民军决一死战。到时候正义不是站在他们那边吗？ 那梅尔卡兹指挥官到底该怎么办呢？雷夏特伯爵大概也没有想到梅尔卡兹指挥官会拒绝出任他的军务大臣吧。不过我看你恐怕没有办法拒绝他们。 我的看法未必会跟雷夏特伯爵一致啊，我对皇上的忠诚之心一点也不会比他们少。 不过我只希望做一名安分守己的市民，过安静的日子。光靠建立流亡政权，恐怕也不能推翻罗格兰公爵的霸权吧。我不明白的是，那些本来应该要保护幼帝的人，这一次反而让皇帝卷入战争还有战争之中。他们要建立流亡政权，就让他们自己去建立就好了，何必让毫无判断力的皇上也卷进去呢？幼帝的年纪这么小，难道他们不认为幼帝很可怜吗？ 在我看来，这应该是需要与供给一致的结果吧。 需要与供给？ 没错，罗格兰公爵的权力来自于民众，他根本就不需要皇帝的权威。而另一方面呢，雷夏特伯爵这些人为了掌握流亡政权的主导权，又必须将废物加以利用。 梅尔卡兹指挥官的立场我很明白，我倒想请问一下，指挥官到底会做什么决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 姆莱少将，身在组织之中，如果能够按照自己的处境来安排自己，那当然是最好不过的。其实我也有满肚子的牢骚想跟那些高官说呀。我最不能接受的是，他们草率决定的事，结果要我们全盘接受。老实说，我们光在这里谈事情根本没有办法解决。我看还是看政府怎么决定，我们再说吧。 这个时候大家有满腹牢骚，为什么不让大家把话说出来呢？就算发牢骚没用，让大家发泄一下，至少心里也会舒服点呢。 现役军人不可以在公开场合去批评政治，我想这一点你应该知道吧。 海尼塞那帮笨蛋干的蠢事难道不应该受到批判？你们说我讲的对不对？ 你怎么想是你的自由，不过你没有随口说出来的自由。 原来如此，原来言论自由还比不上思想自由。不晓得自由行星同盟的自由到底是怎么来的。这是个自由的国家吗？我6岁那年跟着祖父母逃亡到这个自由的国家，一晃眼28年就过去了。当时的情形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当天的风非常的冷，移民局的官员看到我们这些流亡者的眼光有多不屑，我想我到死都不会忘记。其实我是曾经失去祖国的人，现在从失去一次变成失去2次，想想也没什么值得惊讶或者叹息。 人的想象力其实非常有限，命运帮我做了这样的安排，在这1年之前我怎么想也想不到啊。 1年前我以为这么做对指挥官比较有利，所以才会劝你流亡到这里的，没想到。 你应该觉得很荣幸才对，对于想跟罗格兰公爵为敌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个头衔更好了。 哎，正统政府的军务大臣其实只不过是名声好一点，事实上根本就没有半个士兵听命于你啊。 连半个士兵都指挥不了，现在不也是这样吗？ 不过杨指挥官曾经把他的舰队交给你来指挥，今后连这么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光是坐拥虚名却一点实质也谈不上。雷夏特伯爵倒还好，至于其他人，除了是拥有爵位的贵族，他们根本可以说是毫无专长。在这种情况之下，想要集结反对罗格兰公爵的力量，属下认为并不是那么乐观。 不过现在皇上人在这边，你想的再多也一样于事无补，反正人家还没有正式任命我，我再好好的想想吧。 杨指挥官，罗格兰公爵出现在通信荧幕上，他好像打算对全帝国全同盟的人发表演说呢。 知道了，我马上过去。 我再次宣布，艾芬约瑟夫皇帝确实遭到恐怖分子的绑架，刚刚已经查出涉嫌绑架皇上的不法分子他们的真实身份。嫌犯在旧体制下曾经升为驻费沙高级外交官，却利用职务进行贪污，以尤芬雷夏特为首一帮旧名门贵族，这帮人已经逃往建成自由行星同盟的叛徒群中，并且宣布成立流亡政权。我在此宣布，这帮使用非法跟卑劣手段绑架年幼皇帝，企图使历史倒退，剥夺既有人民权利的叛徒，这帮名门贵族余党们，他们的罪行一定会受到惩罚。至于自由行星同盟，那些企图挑战宇宙的和平与秩序的野心者， 也将会遭到同样的报复。错误的决定必须用适当的惩罚矫正过来。这些罪人所需要的不是交涉或是说服，他们没有资格跟我们坐上谈判桌，而且也没有这个意愿。我们只有用武力启开他们的智慧。今后不管会流多少血，大家要切记，责任全都归于这帮顽劣的绑架犯以及他们的共犯。这些罪犯要为这次的事件负完全的责任。 罗格兰公爵这么说，不就等于向我们宣战吗？这不是多此一举？ 在形式上他的确需要这么做。 难道伊谢伦又要沦为战场了？这下可就麻烦了。那些政府高官难道以为有了这个要塞就可以为所欲为吗？想得太天真了。 这个时候杨威利想到了另外一个可能，事后证明他完全猜中了罗格兰公爵的伟大战略。杨也发现这个想法牵涉到同盟的命运，可惜当时他根本不敢说出口。宇宙历798年，帝国历489年8月20日，宇宙间又掀起了新的战云。 生まれたばかりの星たちとおずおずとしたきらめきの中に君は熱い思いを感じるはずだ。君を渡ってみないか、惜しく流れる星雲をその懐に抱かれた時に君は深い命を感じるはずだ。心を澄ませ耳澄ませ旅立ちの情曲聴いてみよう。 帝国军发动攻击已经是意料中的事，同盟政府又滥用军方的人事权，就连杨威利也受到了波及。尤里安即将被调往费沙，这位少年马上就要踏上新的人生旅程。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出发。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